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Eric 周星哲，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还记得拥抱了翅膀，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记得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立法院会今天进行施政总质询，民进党立委尤美女关注转型正义推动进度以及中正纪念堂未来转型的方向。行政院长苏贞昌说，民进党执政之后，他用更高的角度来看中正纪念堂，他不赞成拆除，因为这是人民血汗国家资源，应该为国家以及社会妥善运用，才最对得起沿路走来努力的人。苏贞昌也说，无论加害者被害者，我们都是同一国，在同一块土地，现在一定要回复被害者所受的冤屈以及损害，填补赔偿损害，国家领导人要道歉，加害者的责任也要厘清。转型正义不是追杀拆除，而是依照现况如何妥善运用人民血汗钱建起来的公共营造物，团结人民一致对抗想要并吞台湾的敌国。上百名蕉农在高雄旗山香蕉集货场抗议盘商垄断青蕉收购价，要求政府出面解决。农粮署今天透过直播表示，已经移请公平会调查。去年青蕉价格崩盘，今年青蕉价格争议再起，上百名蕉农昨天高举旗帜以及布条抗议，指控国联农产各县市香蕉价格与种植联盟网络平台垄断青蕉收购价格，甚至在二月中出价每公斤新台币15元之后，预告要下杀到10元。农委会农粮署副署长苏茂祥今天表示，接获民众检举之后，就立刻移送公平交易委员会，并同去年6月盘商疑似联合垄断案件进行调查。公平会昨天已经约询检举人厘清相关案情，而农粮署同时也指派作物生产组果树科科长陈丽仪协助调查。由于本案还涉及刑法中以强暴胁迫妨碍农产品运贩情况，台湾桥头地检署也正在侦查当中。台湾医疗的快速方便令人称赞，但是大医院急诊时不时涌塞的状况也是多年来难解的议题。根据全国重度急救医院急诊及时资讯，台大医院今天有超过100人等待住院，病人从急诊前的走道满到医院大厅左右两侧都排满了病人，一度排到邮局附近。台大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方振中表示，台大急诊一天起码要收300名病患，今天上午一度有180人等待住院，急诊医疗团队只能够尽量的帮忙收住院，或者是劝病人转院，但有些老人家坚持要在台大就医，转院并不容易，形成很多人塞在急诊的状况。方振中说，台大急诊拥塞状况可能短期间难以化解，因为就算已经通报救护车别再把病人送来，病人坚持要来，希望大家一起帮忙，一直送进台大医院也难以消化。英国最大在野党工党不满英国首相梅伊的脱欧协议跟处理方式，宣布已经准备要支持第二次脱欧公投，避免保守党率领的毁灭性脱欧。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工党党魁柯宾说，如果是工党自己版本的脱欧协议明天遭到否决，工党将会推动第二次脱欧公投。不过工党并没有说明要如何推动第二次脱欧公投。梅伊预定在今天向国会议员报告脱欧协议协商的进度，他仍然坚称英国可以在3月29号按照预定计划脱欧，不过他之前已经表示要延后国会的脱欧协议表决时间到3月10号、12号，也就是脱欧倒数17天之前。柯宾说，梅伊正在鲁莽地浪费时间，强迫议员在他的烂协议以及灾难性无协议脱欧之间二选一。他表示，工党提出的修正动议将会有详尽的海关系统以及跟 欧洲单一市场的紧密接轨。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0.6点，来到10391点，成交金额1393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85点，来到21442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8点，成为222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7点，来到297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9点，成为921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5点，来到2880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8点，成为3263点。今天东半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中部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沿海空旷地区有较强阵风，沿海风浪比较大。东半部地区包含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容易出现长浪。东北季风逐渐减弱，气温也逐渐的回升，不过各地早晚还是凉。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哎呦，乖孙，你过得好！来来来，阿妈摕平板给你算哦。 哎呦妈，啊你囡仔近视的，过囡仔买过眼白珠啊，过白就着靠护眼六招 啊？什么护眼六招？ 无够两岁囡仔卖看荧幕、看电视、看册，保持适当距离，30分钟就好白珠休困3分钟。 哦， 格外均衡饮食，大家出门活动2-3点钟，每年检查视力只能改哦。 哎呦，安尼咱赶紧带囡仔出门活动顾眼睛。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甲因阿公话拢未通，因为即马因阿的台语是土土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啊，老师有在讲啊，今年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谢振廷。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左手边有个年轻人插队，看一眼看一眼，眼神充满不屑。电扶梯一对情侣相依偎，你看我我看你，等在走到左边。右手边一个妇人流着血，走向前走向前，好像没有不对。公车站车门停在我面前，即将前即将前，把我挤回路边。店员态度就好像我花钱，我花钱只是买他臭脸。不太熟的朋友靠近我身边，他的嘴他的脸充满世故气味。为何这城市为所欲为？我只要只属于我的宇宙，给自己一切从来没有过的宁静快乐季节。一老去的岁月化成蝴蝶都飞翔，说声谢谢，面对着那些不美的世界都不想不去挂念。左手边车水马龙堵着眼，压过线穿过街，直到我看不见。右手边充满暴躁的情节，一支笔一条线，痛到画下句点。 我的身边多了一些光线，一瞬间瞳孔松下了一些，我的房间我的身边充满鲜艳来电，右手边音乐放大了一些，我的房间我的身边多了一些气味，一瞬间心门拉开了一些，我的房间我的身边充满想象空间，给自己一些从来没有过的宁静快乐季节，一老去的岁月化成蝴蝶都飞翔在我的房间，小时间就过来的喜悦和心上的山水说声谢谢，面对这些不美的世界都不想不去怀念，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又来到了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间啦， 啦啦啦啦啦。 各位下午好，晚上好，我是欧马克。 早上好，我是玛丽。 嗨，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听完了苏打绿的小宇宙之后，要为你送上这首新歌，来自 34bit。这首歌叫做《你要不要不要拒绝我》，是在走一个 中间没有逗号， 就是没有啊，一气呵成。 你要不要不要拒绝我？ 是在玩一个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的文字游戏吗？最新的版本是在玩台湾的公投选项吗？ 我想他应该是走公投路线。 你要不要不要拒绝我？那是要拒绝还是不要拒绝？你要不要不要拒绝我？ 可爱， 不要不要拒绝我。你要不要不要拒绝我？你要不要不要拒绝我？应该是这样断句的。 不要拒绝我，要这样折磨，你要不要出去走一走？ I know I know， 你要不要不要太快就拒绝了我？ Please don't worry， 不要有压力，还是要相信爱情，我是认真的，想要你快乐，一切都很值得。悲伤总会 在爱里跌到心里面的幸福总是要一点曲折，不哭了，我一直都在这。Yeah, I know, I know, I know。 要不要不要拒绝我，那其实可以把要不要给拿掉嘛，就是你不要拒绝我啊，我如此的真心付出我的爱，你不要拒绝我，要不要， 你要不要，不，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考虑一下不要拒绝我嘛，不是考虑一下接受我，考虑一下不要拒绝我。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为你付出真心付出爱的周华健。 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抽出这心，缓缓呼吸，深深地感觉心在说我爱你。Oh baby， 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化作星星，填满你寂寞的夜里。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迫切渴望拥有每一个永远。就让转动的世界停留在眼前。我对你说，对你说，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不会再更改。哦，让我拥有你到未来，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心在说我爱你。 Oh baby， 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用我的心化作星星，填满你寂寞的夜里。从来不曾有这样的感觉，迫切渴望拥有每一个永远。就让转动的世界停留在眼前，让我对你说，对你说， 昨天呢，在睡前，就是我真的是要呼吁大家，睡前不要随便点影片来看，因为很可能你看了第一集，或是看了某一个桥段，你就 受不了看下去， 它会自动播放下一段，你就会那时候故意就是有点放空，想说它如果真的播的话，那就是啊，开始播了，那就 明明就是你有自主性，要交给那个人家决定。 你有没有付出你的心力在研究你的手机上面呢？就现在一台手机这样贵桑桑，它其实有很多。其实真的可能很贴近人性的功能，但是可能像我就是一个不会研究我手机的人，反正就是哦手机快坏了我就换一只、然后也不知道换了之后它的有什么 变什么强的， 然后 iPhone 就是 就那样嘛 就那样嘛、所以昨天呢我看个日本综艺节目叫做阿妹 Talk、然后它里面在找一群好像这已经是办第二年了、找一群智慧型手机白痴的谐星来、然后可能现场有个像很厉害三 C 达人、就是一起来教这些叔叔阿姨们、你们到底有没有好好的使用你们的 iPhone。 这不是很像之前麻辣天后传做一个可能还没播出，他请很多就是、年纪稍长的艺人、然后呢就李毅教他们如何用 IG。 哦对，昨天的确有一个是教你 使用 IG 使用 Line, Instagram、 所以有一个资深艺人他在去年 Line debut Line 出道光是从取名开始，反正呢，那一开始我是抱着那种有点，也不能说看笑话的心态，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看不会的人做学习一些事情，就觉得很有趣。可能像昨天很多人看陈绮麦玩还愿，被吓到就觉得就会觉得很好笑。但最后我又笑不出来，因为他教的那一些我都不会。 真的假的？你就是科技白痴。 对，我就是科技白痴。因为昨天呢你就看一群艺人就拿那个手机、因为日本谐星就是很有钱嘛、所以他们就是一定用 iPhone XS Max 什么就很高的、然后拿那边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老师这个照片它是横的、可是我要看直的、它我手机转过去、它又变横的、我转过来它又变直的、 锁定萤幕锁定 萤幕我只能45度这样看它老师这该怎么解决？那你就看一个老人这样，我怎样斜斜的眼睛也斜斜看他，维持那个角度不能动。然后那老师是在教说，哦，就你打开相机，然后你要注意你的相机，你在转横向的时候，你那个其实相机的那个会跟着转，你要确认，然后那个 HDR 自己会跟着转，就是你反正你要自己要确认好方向，以及有时候角度是从上往下拍，就告诉他类似的东西就对了。但最后有一个我真的是完完全全不知道， 所以这边你还知道，这边你还 OK， 这边我还 OK。 好， 然后有一个人说老师，因为他是一个好像摔跤手、声音很沙哑十倍的阿杜、老师有时候我想拍照，我想要或者拍一些文字，我太用力按那个按钮就会糊掉，老师呢怎么办？然后老师就说，哦，那你们知道就是打开备忘录的时候、然后你使用备忘录里面点进去下面有个加号，那个加号点进去呢、不是这个加，我刚刚 试用了一下、这边有个加，按下去有一个拍照或录影、你给它点下去之后呢你就看到你的文件，可是我刚试不出来，因为老师昨天试是你那个进去之后它可以自动扫描到那一张文字、它自动帮你拍照、所以你不会有那个什么按过度就糊掉的那个困扰、然后你按了之后，然后就是那个演员就会觉得很开心，想说因为我带剧本很重，你这样就一页一页一页扫，因为它自动会帮你框起来、我从来不知道备忘录里面有这个东西耶，你知道吗？ 我要试试看。 而且为什么我的没有自动扫描？喂，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恭喜上榜， 高补考招考抢铁饭碗喽！3月15号开始报名，7月5号正式考试，短期冲刺，准备轻松，上榜几率高。百官网最高纪录115天榜首，88天应届上榜， 现在就开始准备， 请上网搜寻百官网公职。 照顾宝宝健康，一种好菌够吗？ 浓醇香大本山益生菌。专为宝宝设计，首创添加天然果干无人工香料，全新专利成分大本山葡萄萃取物，加上为婴幼儿特选的复合益生菌，专利三层包埋技术，让孩子每次吃进100亿株好菌， 宝宝的健康多一道防线。 客服专线0800-435-288， 真实的第一选择，浓醇香。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994周第5名，蔡健雅。 回过头就回过 第四名艾怡良，玻璃心。第三名周兴哲，至少我还记得。第二名蔡依林，脑功。第一名黄子佼，言不由衷。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文慧茹。只有眼 泪才会懂，飞天的光，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上面具之后，我紧紧抓住风的脚步， 我驾驭着风，我向前直冲， 飞奔在都市中，找一条自己的道路。在这都市之中，有游戏规则需要阅读， 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能说， 我一定要小心，害怕跌入陷阱受苦。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 我不喊， 不重复同样的错误。在都市丛林中，我追逐也要被追逐， 有时要前进，有时要逃避。 疲倦奔波以后，我决定做一个叛徒。不管功成名就，没有什么能将我拦住， 我四处漫步，我肆无忌顾， 狂傲的姿态中再也感受不到束缚。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 我不喊， 不重复同样的错误。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 我不喊， 不重复同样的错误。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不重复同样的错误。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不重复同样的错误。 你生在一个科技的时代，是科技白痴吗？还是你自以为你不是，可是发现你是呢？还有什么厉害的啊？ 还有就是现在你可能更新到那个新的版本，就是现在呢，每周你会收到，就是你的 iPhone 会通知你说，这礼拜你使用这个，就是你看这个荧幕花了多少时间吗？就是我开始会收到，然后我就觉得有点烦，就是他 怎么收到的、 啊？他会固定一个礼拜传一次给你啊，说本周你花费在什么，比如说平均一天什么3小时17分钟哦。然后就想说，哦，可能是新的功能要提醒你，反正就是因为手机就越来越新，他也要提醒你不要成瘾。嗯，昨天呢，在这群艺人当中，他们也提出说，老师，我每个礼拜都收到，我就会好像被监视了，很可怕。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传给我？然后老师就说，哦，这个功能是什么版本以上？那其实是你现在到新的里面，就是那个荧幕设定，就是你 不止平均可以知道你用多久，你还可以打开看你在哪个应用程式 花了最久的时间。 对，那假设呢，比如说你是个YouTube 重症患者，你会发现我每天花比如说3个小时在上面，然后你也可以设定就规定说2个小时之后就不能用。 哦， 他们说这个是比如说 聪明哦， 因为现在有家庭共享嘛，所以妈妈可能你可能跟爸爸妈妈跟小孩子的手机有连结之后，你就可以控制小孩他那个只能用2个小时之类的。但最可怕的是因为我也再也没有往下滑过，它下面还有个告诉你，就是你一天拿起你的手机拿几次，就让你拿起又放下，拿起又放下，那个很可怕哎、欸，那个你看到那个数字，你会震惊，你说天哪，我无意识的， 我有这么需要手机？ 对，你可能一天拿，我今天也才多久，就比如说拿10几20次 哈， 因为他可能你拿起来放进去，他就会记录一次，不管你只是拿起来看个手时间，可能也算一次，就有变量这样，我觉得哦。这个很可怕， 这个我蛮有自信应该还是算低的。 你说拿起来跟放下的次数吗？ 对对对，因为我常常就放在一个地方就不会去管它。 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昨天有提到，就是 有一个协心他就是申请 LINE 嘛，然后申请 LINE 之后呢，当然就是要加现场他其他的同期的人，就是加 朋友的 LINE 加好友，于是呢就有个人就是用了个扫描那个 QR code、然后就跟那个刚申请的说，哎，你读一下这个，他就凑上去看。 要读什么？ 读什么？ 这是 3D， 就是我可以看出一个东西浮出来 了。然后前面就说：“你不搞错，你不搞错，你连读都不知道。”我说：“不是啊，你叫我读，我就读啊。”我有错吗？他们想想说：“哦， 也是没错，因为他毕竟不会 LINE 啊，他也不会知道 QR code 这个东西。” 对，然后大家开始在讨论说：“其实有时候那个 LINE， 你要互加好友，你要按什么东西？如果你不擅长的人，的确是点很久。” 是。 然后老师就说：“哎，啊，你们知道那个有一些功能是你。”用力按那个 app， 它会出现一个东西吗？你可以快速的分享。 是什么？ 就是你用力按 line 之后，会有这个东西出现。 那什么？ 会迅速的会有使用我的条码付款，然后分享我的 line， 然后什么的。 我也可以吗？可我没有更新，是不是就不行？ 我不太确定，常用力按这个 不行， 不行， 不行。我用力按了接口支付，还是没有用，就是打开接口支付而已。 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以上会有，然后因为像他们说老师就现场出考题嘛，就是好，现在你们用那个地图如何就是快速分享你在的位置给我，然后有的人可能使用截图，有的人用那个按那个坐标，可是坐标可能会移来移去，就是其实地图你也是用力按之后马上可以分享你的位置给人家。 什么？ 我从来不知道这些程式就是用力按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所以我昨天晚上处于很震惊的状态，久久无法入睡。 哇，我的地图，我的苹果 iPhone 地图直接是被我删掉的。 真的假的？ 因为我觉得 iPhone 那个地图很烂，很难用。 哦， 对啊， 你就是用那个什么 Google Map 这样。I know I try not to make it happen. I know I try not to make it happen. I know I try. 你的借我，你的借我。 哦，有人说那个墙就是用力按，会出现的是你的手机要有那个 3D touch 功能的 哦， 就可以。然后因为昨天很多艺人现场按，他们不知道用力按那个的意思，所以按了之后就是你会开始移你的 app 嘛，所以全部会出现叉叉。 对啊， 所以现场的老艺人们纷纷呐喊，都是叉叉老师，都是叉叉，世界毁灭了，该怎么办？我会不会影响到什么？然后老师说，放心。按右上的结束就可以了，这样。哦， 等一下，我不会用力按啊，用力按吗？ 用力按，用力按 line， 不是 啊， 用力压它。 用力压它。 你现在是不是没有 home 键，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用力压它。 嗯， 就叉叉啊。 不是啊。 我把你 line 删掉。 不行啊。 那怎么弄？ 你 有用力吗？ 用力是要多用力？哦， 有了。用力也是需要练习的， 哎、欸，真的哎、欸，那个很难拿捏，因为你那久一点，你就是要删除它、啊。 所以你就是面临昨天那一群邪心们， 老师，老师， 没有那个出现的框框是叉叉， 我不会啊。 し続かない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じゃないだって心の奥は違うじゃない俺の精神そんなもんじゃない熱く熱で果てたいよきっと君じゃなきゃやだよ俺はいけないんだよそんなもんじゃない熱く熱で果てたいよきっと君じゃなきゃやだよ私いけないかいよ 有人在问这个综艺节目叫什么名字，它叫做阿妹 Talk， A M E T A L K， 你可以搜寻。是台湾没有引进，我真的觉得蛮可惜的。它很多内容真的是感觉很有趣这样子。那刚有人说那个我怎么那个什么拿起放下的次数在哪边看 呢？ 如果因为我不是安卓系统，所以我不知道安卓怎么看。但是如果 iPhone 就到设定里面的萤幕使用时间， 我也有吗？还是也要更新才会有？ 你有萤幕使用时间吗？你的设定里面 设定 在通常很快就会看到了， 只有萤幕显示与亮度。 点进去萤幕使用时间会有这个分配的时间图，然后你把时间图点进去之后呢，它就会开始告诉你最常使用的是哪些软体，一直往下滑它就会告诉你那个拿起的频率。今天他告诉我说总共次数是22次，平均每小时2次，因为他可能从0点开始计算，所以你如果今天刚好是第一次滑到的话，欢迎你来分享你今天 你拿起了几次。 Yes， 越爱越嘎嘎，你爱的好傻好傻好傻，我好怕好怕，到不了你的陛下雪下，爱大大逃杀。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说情话是没放心上，没事说你好话要小心有诈，最麻吉的吉他也被你绑架，随时任性下杀千刀万剐，年华多明年华大了又大，死党更改经常放了又放，整天圈圈叉叉累不累啊，不如痛痛快快给我一枪。快逃吧逃吧，我真的好傻好傻好傻，越爱越嘎嘎，你爱的好傻好傻好傻，我好怕好怕，逃不了你的陛下雪下，爱大大逃。 傻好傻，快逃吧逃吧，我真的好傻好傻好傻，越爱越尴尬，我用力逃亡逃亡逃亡，却发现怎么一个人流浪如此荒谬。就爱吧，好傻好傻好傻，不逃啦逃啦，我感觉好笨好傻好傻，做个大傻瓜，管他青蛙神话废话，永远陪你讲陪你讲在家，直到天荒。我在你身旁就是天涯，死在你手上才叫天堂，爱大大逃杀。 广播女神还有什么 iPhone 资讯可以教我们呢？今天你不是广播女神，今天你是 Team 姐。嗨 Team 姐 啊，大家好。昨天呢，我还看到一个，就是虽然现在很少人在讲电话了，可是以前可能讲比如说像我们用电台的电话打，那这种公司的电话，你很容易知道有个保留键嘛，你按了保留之后， 你就可以大声说人家坏话， 对， 不会被听到， 不会被发现，或者你问事情就不会被发现。可是手机的话，就是好像你只能捂着它，或是你往下放，或是藏起来，就是我没有想过手机讲电话 也需要这个功能。 对，然后他就说你那个 iPhone 在通话的时候，我刚刚实验就是你的你开始。通话成功之后，开始会有些什么扩音啊、数字键的按钮，左上是一个静音，可是你长按那个静音，长按久了之后就会变保留。 哇、哦！ 这时候对方就会听到你刚刚说你实际听到的声音是， 就是响铃的声音， 对，就是那种稍后的感觉。因为有一个艺人，他的困扰就是他有时候常常要问事情，可是会被对方、 这个超容易的啊，因为就是。比如说很多人要问说，哎、那你现在接这个 case， 你的那个价钱怎么算？那 对对对，那我、 那我可能要瞬间就是问经纪人，或是瞬间要就是问那个看那个价目表。 对 对啊， 而且他就是你知道那个艺人就是非常可爱的地方在于，就是因为你手机用习惯了，这种平面用习惯了，他已经以为是盖住荧幕，人家就听不到 啊， 所以他那天在示范的时候就说，我都不知道怎么保留，所以我都这样盖起来，然后偷偷问我老婆事情，然后再回答人家，就人吐槽说。这个通话孔在下面，你要压下面，他就傻眼了。 天哪！我来看看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没有来分享一下你们一天会拿起手机几次呢，或是一天用手机用多久呢？看就看到一个鬼故事是怎样？ 怎样？ 他说这个有准确吗？ 它显示我凌晨三点半有拿起两次哎。 天哪！ 这个功能不要乱开发吧！ 我要相信我自己，还是我要相信？ 这房间里，我的家庭真可怕。大家呢也差不多都跟广播女神一样，就是二十几次，二十六啊，二十四啊，二十九次啊，比较多的是每小时六次，八十四次。 目前 number one 吗？ 现在我看到的是 number one， 八十六次。哎，会拿八十几次的，可能要想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一点 无意识的，就是一直拿起来， 对，太依赖它了。嗯，其实呢，现在手机都不离身啊。那之前在好几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方式了，就是你想要你降低你的手机成瘾，想要降低你拿起手机的频率的话，其实有一个方式，嗯，就是你在你的手机当中啊，你把你的手机调成灰阶，嗯，就可以了。 你说看的时候你就受不了吗？ 没有，就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实验，就是人喜欢彩色的东西。嗯，当你的手机画面变成灰阶的时候，嗯，你就不会去拿它。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不相信的话，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如果不相信的话，就是如不相信，然后你又觉得你的确拿太多手机的话，你可以试着 试一试无妨。 对对对，把你的手机调成灰阶，你真的会大幅的降低你使用手机的频率。嗯， 你怎么就这样回去了故乡？难道闻不到玉兰花的香？难道看不到奥里山的光？哦哦哦哦，台湾不好吗？好吗？上海的姑娘，哦，你怎么就这样离开了我家？难道我说的话太假？难道二十岁不想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弹上小艇，看见二十岁的我和他；一座吊桥，完整五十岁的青春梦。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2913-1333。 师傅，我家最近气氛不太好。 我算算啊。你们家有脏东西缠上了？ 什么？ 夫妻俩是不是每到过年就吵架？ 请师傅化解。 是马桶有问题，死角难清，内壁发黄，脏物不去，好运不会来啊！ 快换 Toto 水龙卷马桶，洁净三大科技，轻松去除脏污。龙卷式洗净，洗贴心抗污釉料，圆弧设计，换上好马桶，去污除秽，好运就到。 树德科大108学年度硕士班暨硕士在职专班入学考试报名开始喽！根据调查，七成企业爱用硕士，并愿意每月多支付5000元薪水，硕士学历大加分。入学考试报名日期即日起至3月14日截止。树德科大硕士班是你投资自我、精进学习的最佳机会。树德科大人类性学所博士班同步报名中，选择树德，一举树德。 嗨，大家好，我是陈绮贞。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UFO MVP 飞碟我最大， 飞碟我最大，我们是 UFO MVP Titan。 我是 Titan 比利。 我是汉之。 我是正义。 我是奥斯丁。

陈正德说，那是他身为党员的权利，评委会做出的决议会再送到中评会，一切都依照党的规章来处理。已故台北市议员李欣的前女友郭新正被指控出示不实当票，涉及珠宝诈欺案。刑事部分，高等法院去年五月依照伪造文书罪来判郭新正四个月徒刑，得一颗罚金36万定验。民事部分，一审2016年判郭新正和另外两名被告连带赔偿6497万多元。上诉之后，高院认为郭新正虽然因为出示不实当票涉及伪造文书，但没有构成诈欺，也没有造成云赏珠宝公司损失，因此今天逆转改判免赔。尽管流感疫情趋缓，上个星期却一口气新增了83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以及7例死亡重症病例。其中一名北部7岁女童和家人到日本北海道旅游，旅途中不幸染病，返来之后发烧，隔天意识不清，出现幻觉，住进加护病房，仍然不幸死亡，成为本季流感第一个死于 H3N2 合并脑炎的个案。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指出，国内上个星期类流感门急诊累计91333就诊人次，比前一周下降8.9%。预计最快28连假过期之后，就会在到了3月上中旬就可以脱离流感流行期。由于春节类流感就诊人次增加，就医之后重症患者也变多。上个星期新增83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创下本季单周最高纪录。病毒类型以感染 A 型流感为主，其中 H1N1 占了71%，59例。不过社区病毒筛检发现 H1N1 病毒比率逐渐的降低，而且 H3N2 以及 B 型流感越来越多，代表罹患过 H1N1 病毒的民众可能还得要再一次，有可能会再得到一次流感病毒换成 H3N2 以及 B 型，提醒民众还是要特别的注意。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78点，来到2144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5点，成为2226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8点，成为294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3点，成为909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10点，来到2874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1点，成为3261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0.6点，成为10391点，成交金额1393亿。台股今天在台积电跟鸿海走阳带动下，指数开盘上涨12点，以10403点开出，一举站上10400点。不过在各类股涨跌互见下，指数一度翻黑，早盘指数在平盘附近狭幅震荡。不过在最后一盘大单杀进台积电、国泰金、富邦金等全指股下，指数拉回，最后勉强收红。去年0206地震过后，一群花莲人自发成立7公里的幸福街坊，以个人专业规划活动，让地震之后受到情绪影响的社区居民能够被陪伴，找到疗愈的方法。在地震后一周年，化为和好日市集，3月1号、2号将在断层带上的美伦西畔举行，邀请来自各地超过80名摊主、讲师、表演者，在美伦西畔分享丰富多元的生活方式，找到安住身心之道。策展人郑佩欣表示，市集遍布于商校街到上志桥两侧美伦西畔，共有7大主题区，包括流动的响宴、河岸野舒适、春生万物长、安心告诉窝、安全必修课以及和好日学堂。透过各个主题区的规划，让大家可以寻找喜欢参与的摊位，让自己的心重新和好，也期盼和好山海岛屿一起好。今天东半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东北季风逐渐减弱，气温回升，不过各地早晚还是偏凉。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出国的旅客请注意，由高速公路开车进出桃园机场的交通动线要调整咯。从3月开始，接近第二航厦时车道会缩减，第一出境入境进行分流，请开车朋友们依照指标速线小心驾驶，也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省时又方便。更多资讯请上桃园机场官网查询。桃园机场公司关心您。 改变世界从自己开始，全球畅销书作家、幸福科学总裁大川隆法暌违10年再度来台演讲，以爱跨越憎恨， 3月3日台北君悦酒店给你爱的力量，名额有限，抢先报名，02-2719-9377。 哎，这是什么啊？ 你喝喝看啊。 嗯，无糖的却有大豆的自然甜耶。 这不是普通的豆浆哦，这是来自无毒有机的花莲地产有机豆浆，100%国产有机大豆，东风十岁农场栽种，魏万田加工生产，花莲的纯净好水，成就超乎您想象的有机豆浆。 因为有机，所以有限。花莲地产有机豆浆，抢购专线03-888-0181，脸书搜寻东风十岁农场。 我是张信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终于等到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OK， 来到每周最开心接听 calling 的时间了，就是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说哟，0223639955，0223639955。 欧巴的青春之歌。 有没有一首歌伴随着你某个青春或青涩的回忆呢？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还有伴随着青春故事，跟在飞碟联播网这个大平台的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大平台是要二度炒作起来了吗？ 为什么现在那有二度炒作？我一直觉得大平台这个字很棒啊。 你说要持续使用它就对了， 应该要持续使用的啊。王大陆最棒。 一起去巴黎，要先一起补习，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旅行。要去巴黎，巴拉巴巴。 今天谁要当第一位跟我们一起用音乐还有你的青春回忆旅行的人呢？ Hello， 你好。 嗨。 哎，你好。 你是谁？ 哎呦，居然打进来了。 爷爷啊。 哎，是，你好，我 是 台中，哎，小光。 台中的 Siri 先生。 你按到你的 Siri 了。 是，有时候他不晓得为什么会自己突然的就 问你说需要帮忙吗？这样。 哎，好像是吧。 台中的 Siri 先生，你要点的歌是？ 哦，我想点那个，动力火车的《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哦， 这你什么时期的青春回忆啊？ 这是我初恋女友，就是每一次从就是骑脚踏车经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都会听到他们家放的一首歌。 你每一次骑脚踏车经过你初恋女友家的门口，都会听到他们家在播这首歌？ 对，而且好几次。 那你有问过他吗？是谁这么热爱这首？ 还是这是刻意的？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可能是因为好像是他，我后来记得好像是他爸爸喜欢听这首歌， 哈， 对， 所以就会不断的重复 repeat。那后来这个初恋女友，你是在还没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听到这首歌，还是其实已经在一起以后，然后每次接送他经过他家才听到这首歌？ 是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想要追他的时候， 嗯， 对， 所以最后有追成功，他变成你女朋友， 有， 然后交往了多久呢？ 嗯，大概10年有。 哇哦！ 对， 那现在呢？ 哦，现在他已经结婚生小孩了，然后两个小孩的妈了。 那老公是你吗？ 不是我啊。 那现在还有联络吗？ 现在就是电话交友了啊，也没有了，就是 LINE 交友这样而已。 哦，就是偶尔关心 一下。 对对对。 好的，谢谢你哦。 好，谢谢， 拜拜。 好，拜拜。 不管明天的是谁知道，今天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今天过了就好。虽然明天的是谁知道，明天的你我知道。 02-2363-995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在这边呢，今天要接听大家的青春之歌、青春回忆。Hello， 你好， 你好，我是水豚妹， Hi、水豚妹妹， Hi、水豚妹是有写信到马克信箱的水豚妹吗？ 对啊，我今天24岁生日， 生日快乐！那你是一个爱过生日的人吗？ 我觉得我好像长大了，我觉得没有感觉了。我以前觉得自己很就是生日很特别，后来发现一堆人跟我同天生日， 这不是理所 当然是吗？ 你是全世界你这天出生的人，就是今天是几号？ 还是可以拍 26号， 还是拍一部科幻电影？就是我要当这个世界最特别的人，这全世界只有我能够出生在这一天， 也没有，就是你要当极少数，只能顶多是29吧。 然后只要发现另外一个你也这件生日，我就要杀了你！ 太可怕了， 的恐怖剧本。 嗯，不过我跟我妹同一天生日，是异卵双胞胎。 那你们有祝彼此生日快乐吗？ 有啊，我们昨天12点的时候有通电话，我们后来发现我们都在画对方的生日卡片。 哦，这就是莫名的心电感 应 吗？应那你们长得不像，对不对？ 对，长得超差还蛮多的。 那现在他在哪？你在哪？为什么是要用电话联系？ 哦，我在台北啦，他在台中。我们是晚点庆祝，就是连假的时候在庆祝。不过我今天要讲的那个青春之歌跟这个 没有关系。 对，我想要讲就是也是一个长大的瞬间。我国二的时候，我要先点歌吗？ 对啊。 好，那就是我想点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 嗯， 然后就是我国二的时候，有交一任男朋友，是国中的学长。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交往的时间很短，才2个礼拜。他就以他要考机测为由，就跟我提分手，这都还好。然后只是他偷偷又跟我的朋友，就是送他礼物，然后我的朋友还穿上那件衣服，都没有跟我讲。然后我知道之后，我就失恋了2个月，就是很认真把失恋的剧码演了一遍之后呢，而且都听这首歌。 嗯， 然后突然之间我开窍了，就是我根本没有喜欢过他，就是我只是在体验就是谈恋爱的感觉，然后失恋的感觉。 嗯， 因为他很夸张，他连就是我的兴趣是画画这么重要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成长的瞬间。 哦，顿悟的瞬间，听思念是一种病，听到觉得其实我根本没有喜欢他。 对，我就觉得我觉得我体验过了，就是失恋就是这样子。 嗯， 大概是这种感觉。 这首歌送给你，生日快乐哦。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